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94.5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如果想找到圈主呢，可以通过微博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北京台刘佳这五个字就可以了，直接可以跟我私信交流。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排行榜。本周我们一定要关注的是北京市住建委在本周发布的《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将党中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写入了总则，北京也成为全国首个将其写入地方性法规的城市。我们接下来呢，就花一点时间来具体的解释解释，来看一下这个条例征求意见稿的亮点。首先，第一个敲黑板划重点，北京市首个将党中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写入地方性法规的城市。跟一般的政策文件比，地方性法规是城市立法的最高等级。这就体现了北京市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的觉悟，又体现了北京市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坚定决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是最高等级，不光是有了一个保障，更重要的是它有的罚。过去我们说这个罚的时候呢，没有相关的文件支持，今后咱会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法规条文来支持这个控制租金不要过快上涨。第二点，圈主认为是明确了房屋出租的规定。这规定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出租住房应当具备供水供电等基本条件，要符合建筑消防室内装修相关规定，不得以违反规划设计要求出租或者是居住人数超标等形式违法群租，不得出租违法建设还有危房甲醛房。啊，过去有，以后啊应该就不会再有了。还有就是刚才我已经提到过的，就是这个租金的调控很重要，而且它是一个递进式的调控政策，这是北京首创，也体现了北京市调控租赁市场、稳定租金水平的一个决心。客观讲，有时候我们租房子啊，租客太被动，房子是人家的，人家按照市场规则来，今年涨点明年涨点的，有的时候这不少花钱，每年都有新来北京的啊，北漂也好，大学毕业生也好，所以这个客观讲啊，北京的 有房产的人啊，出租人，他相对来讲他更强势点。但是呢，这种强势呢，将来咱有规矩了啊，或者有规定，你不能太强势，你也得有规范下，在市场的规则之下，在相关的规定之下来控制一下，得让老百姓有房子住，咱房子也得是租购并举啊，不能炒。这是圈主的个人观点。我们再说一点，其实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长租公寓。过去这个长租公寓有过暴雷事件，为什么暴雷呀？为什么暴雷？因为他一下收你好多钱呀，一下收你一年，收他一年，他资金池子就很多，他又拿着钱干别的事儿去了，他资金链一断裂，不就暴雷了吗？这次咱们这条例就出现了一个严管的思路，就是第一，主体得有门槛，要求长租公寓应当具备相应的人员、资金和管理能力，名称和经营范围均应当包含住房租赁等相关字样，便于社会识别。还有就是资金要监管，这点特别重要，规定租赁企业向承租人单次收取租金的数额不得超过3个月租金总和，押金不要超过1个月租金，防止住房租赁企业利用资金池无序扩张。还有一点就是违规有处罚，条例针对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常见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情节轻重设定了罚款、罚则，增加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违法成本。接下来说说圈主的观点吧。圈主认为，这次的租房租赁条例这个征求意见稿，搭配着之前咱们节目里也说过的这个商品房销售的规定，再搭配着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北京市第一次土拍的相关的各种工具箱啊，政策手段或者是措施手段，我们能够看到北京的房市和楼市的一个趋势，就是房住不炒这么一个决心的具体的规定的体现，或者叫政策的体现。这就体现出来了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么一个决心。在这儿呢，特别想跟一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一些有志之士的年轻的朋友说一说啊。很多人说，现在说有一种声音啊，大学毕业现在不去北上广了，去2-3线城市是很好的选择，那里有种种的人才的相关的配套政策。但客观讲，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机会，大城市虽然有大城市的成本，但是它的机会成本相对低。现在如果说作为一个过来的圈主来讲，在北京打拼这么多年的圈主来讲呢，房屋成本降低，希望年轻人把握住这个机会。而且未来北京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包括咱们这个文化中心，包括现在咱们这环球影城，一系列的好消息扑面而来，包括这个地铁1号线、8通线都通了。唠叨几句啊，现在真的是对于年轻人而言，是来北京打拼的好时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希望咱北京越来越好，希望咱这房子能够回归住的本质。 都不费力去理会，自我敬畏。 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欢迎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其实这一半年以来，食品安全问题在北京好像没有爆出太多的新闻。咱们回忆回忆，一些老圈友也可以帮着回忆回忆。除了之前说这个狗不理包子是因为它价格高嘛，后来在王府井那儿也已经撤店了嘛。最近有一家餐厅爆了，怎么报的还不太光彩，它是一网红餐厅，叫胖哥俩肉蟹堡。记者六月份就开始卧底北京的两家胖哥俩肉蟹堡门店，发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一幕：隔夜死蟹当现杀活蟹卖，土豆烂了发馊了继续用。哎呦，这怎么说呢，特别不愿意看见，也特别没想到在北京的这些饭店还有这么干的。多少年前咱们说地沟油，咱们说这个不卫生，但是把腐烂的隔夜的死蟹当成现杀的活蟹来卖，这容易食物中毒啊，这相关的工作人员根本不在乎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评论一下这个事儿。其实它是一网红餐饮品牌，但圈主客观讲，我口味呢还是比较偏，怎么说，偏传统。我对于海鲜类的不是特别的着迷啊，有的时候去商场经常能看见啊，门口也很多人排队，所以人是网红嘛，网红规模大门店多呀，那你网红门店大规模多，那你就应该做得更好才是，你得成为名气越大你责任得越大。但是这些年来有一些网红餐饮品牌却不知不觉地跌下了神坛啊，还有火锅啊，对，突然想起来，不好意思啊，也有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但是不在北京，有些火锅也不太好。我们就来说一说它这个模式吧。网红餐饮它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资本的注入，注入之后有钱了，资本花钱营销炒作啊，加入明星各种广告推广，火了，花钱了嘛，火了，接下来是品牌各种加盟，快来快来一起来挣钱，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有这样好那样好那样好，最后呢就是割韭菜挣大家的钱。可是等到网红餐厅它赚钱这么快的时候，我们现在开始处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可能处理到这个饭店的本身的现在的营业人员，但是那些资本已经走了呀，人家都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玩完了是吧。所以圈中有一个想法，就是面对这些乱象能不能做到提前监管或者是过程监督。 能不能提前就对他有一定的判断？客观讲，相关的主管部门肯定知道他的资金的一个发展来源呀、模式啊。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更加的关注到他的一个走向，更重要的是关注到他的一个安全。这第一点。第二点，圈主觉得严格的监督和严厉的处罚至少说应该变成常态化，才能守护住老百姓的舌尖上的安全啊。舌尖上的安全无小事，民以食为天。况且这么多人排队，这么多人喜欢你，这么多人爱你，你还时不时的给我们来这么一套，这不是在消费我们对你的信任吗？如果这种消息出来，对于一个企业的伤害是巨大的，甚至说是不光是跌下神坛啊，就可能再也起不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需要看到相关的餐饮企业的一个不光是表态，还得是对自己的整改措施得落实到位，不能发现问题掩盖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重要的。在这儿呢，也给客观讲啊，给咱们这个媒体同行的记者点个大赞。大家也感觉到了，这几年其实咱们更多的呀都是说这餐饮好啊，热闹一点，有的时候在这个吃的时候啊，它口味很重，很咸，很辣，很过瘾，很油，吃的浑身冒汗，吃的是这很 happy， 但是不知道里边其实这东西都已经变质了。这也是网红餐品它的一个特点，它装修的很漂亮啊，它营销的很好，被吸引了。所以第三点，我是想跟一些消费者来说的，就是我们应该理性消费观，而不要迷信网红。网红他未必就真红，网红也有假，这假网红呢。所以在这也是希望各位根据自己的口味来理性的看待每一家餐厅，不要因为他所谓的网红而过分的迷恋他，好吧，这是个人的一点小建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体检。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想聊的话题或者内容呢，都可以通过微博或者视频号来找到我，来搜索北京台刘家这五个字，家是才子家人的家，来跟我留言啊，在我微博下方或者是私信留言都是可以的。来聊聊体检，最近有没有体检啊？圈主前段时间刚做完体检，体检完之后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还行啊，就是说得控制啊，控制体重。有时候体检吧，它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让你能够对你的生活，包括生活规律、生活节奏、生活饮食、生活习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就得反思啊，这结果因为我们很认真很看重，但是最近厉害了啊，有一个查癌神器，这是第一个厉害。第二个厉害是居然被滥用，滥用应该对体检机构来一回体检了。一次定位就可以检查全身，无痛无创，安全可靠，提前筛查肿瘤，节省其他不必要的检查费用。在一些相关的体检机构网站上，昂贵的 PET CT 设备或者叫 PET CT 设备被称为查癌神器，成为招揽顾客的招牌。甚至在有的体检机构中， PET CT 检测在高端体检套餐中成为热门推荐项目。广告说了，这个检查可以检测出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的细微的病变，是科学防癌的新武器，高达 95% 以上的准确率。这太神了，哎，这太神了，太，大家信吗？可以聊一聊，或者你做过这个体检吗？医生怎么说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怎么跟你说的？啊，怎么给你忽悠啊？怎么跟你说的吧？也可以跟我留言来说一说这事儿啊。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PET CT 的特点，它就是精细扫描、精准定位，主要干嘛呢？明确肿瘤的诊断，判断有没有转移，进行临床分期。所以 该检查需要明确的不是说有没有，而是在哪儿呢，有多大，是否转移。只有患癌或者高度疑似患癌的患者，通过其他检查难以明确的时候，才适合于做这个检查。哎，这个也理解，现在大家都是谈癌色变，这是一个看起来高大上的设备，看来也价值不菲，测一测也不便宜。但是呢，恰恰抓到了大家这么一个心理，所以还是得具体了解一下它到底是干嘛的呢。医生说了，首先要对患者具备这项检查的适应症，首先得确保它是不是适合。第二，要考虑到该检查的费用比较高，而且有很强的辐射，医生通常会秉持非必须不使用的原则。对，如果说一个医生要做这个了，给一个患者，他不仅将面临来自上级医生的一些质疑，而且还有检查阳性率考核指标的约束。像这类价格比较高的诊疗项目，要求医生在病例当中分析选用的必要性，有时候还得和患者签订知情同意书。这就是双方得告知，得有充分的知晓权。这是专业的医院的一个正常的操作方法，这设备该怎么用得这么用。但是这些约束似乎对一些体检机构和体检医生没有发挥作用，约束很少，考核不多，就为了赚钱，就有可能将使用范围很小的这个 PET CT 检测放到套餐里边，成了一个普查项目呀。不仅 PET CT 在体检机构被滥用，其他很多高端检查也是如此，拉网式全套检查也暗含技术滥用的现象。体检啊，检的是咱的身体，但是也得检查检查相关机构的心。这体检机构不同于一般的医疗机构，当然不能按照照搬医院的管理办法。目前对于体检机构仍面临缺乏有效监管手段的窘境，以至于出现了各种乱象。尽管2012年发布了关于规范健康体检应用放射检查技术的通知，已经明确了健康体检不得使用这个 PET CT， 但是还刹不住车呀。同时咱也得看到，由于通知本身的约束力不强，检查项目很多，难以逐项发通知予以约束，所以修改或者制定专门针对体检机制的规则势在必行。我说的这条新闻来自同行，来自新京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体检。我觉得圈主第一个观点就是，体检它就是第一道关口，是我们每年或者每几年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希望相关的体检机构也得本着一个为顾客服务的心，而不要宰我们。虽然你不是专业的医院，但是你也得有医者仁心，这第一点。从道德上圈主是这么想。第二点，面对这样一个看似高级啊，或者是有点神秘的体检设备，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应该自己也得了解了解，做做功课。如果有疑问的时候，尤其是花钱还稍微贵点的时候，得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体检者、患者，或者是我们得对相应的技术进行基本的学习，不要迷信体检机构的一面之词。第三点呀，还是规则规矩，规矩定在前头了，市场就平稳健康发展了。跟刚才说的网红餐厅一样，有规矩、有法、有文可依，它就自然就约束，否则市场都是逐利的。所以希望相关部门、有关部门能够尽早制定相关的配套的文件，来对于市场化经营的体检机构进行约束，对于老百姓进行保护。这就是圈主想说的真心话。 悲伤没人瞧，我就忘记了骄傲。 欢迎回来主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周的朋友圈或者是新闻的热点。最近很多网络上的主播啊被禁言了，包括所谓的什么高质量男性，还有一个吃桃桃，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短视频的内容啊？过去的中国的男子汉们怎样啊？一个特别火爆的一个战争的场面，展现男子气概的场面。接下来画片一切又是一个奶里奶气的一个小男生啊，吃桃桃冰冰，好像被下架了啊。最近还有一个女主播，200多万粉丝，她不是因为她这个语气，不是因为她的形态，而是因为她的奇葩言论。她教给人如何给领导送礼，好嘛？打开之后看到的就是学习职场权谋智慧、人情世故、心灵鸡汤、厚黑学之类的非常老套的描述。点开能看到啊，他打着人际交往的幌子，实则教授送礼的各种门道，具体操作细化到了送礼的时机啊、礼品价值啊、这方法呀。说话有点低俗，言辞有点露骨，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说不出来的啊。说到这儿呢，诸位也不要搜了，我觉得这样的短视频不看也罢啊，应该会相关部门会管一管，应该会下架了。毫无疑问，女主播类似的你排斥的东西恰恰是你要去学的东西，这样的话术确实击中了某些人的焦虑情绪。现在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打开一些相关的软件，一部分人干的是贩卖焦虑，一部分人干的是解决你的焦虑啊，形成一个所谓的完美的闭环。咱得清醒，咱主播的朋友圈的圈友得清醒。令人担忧的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些还流量特高，这些视频点赞甚至还形成了影响力。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送礼这事儿吧。官场应该是以廉洁为本位，一些陋习腐败的歪理之风应该得到整治，但是现实中各种所谓的关系户也是令公众深恶痛绝。一个女主播几百万粉丝，不是想着发挥影响力传播正能量，是教给您哎如何跟领导送礼，透露出来一个错误的价值观。所以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其实啊，在今年文化艺术人才中心发布了一个新媒体主持人合格证，也对主播行为做出了规范限制。目前直播平台行业协会和主播在法律层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日益清晰了，但是相关的课程还是堂而皇之的出现，这就是打擦边球啊，也意味着对直播行业的监管不能放松，尤其对于粉丝众多影响力特别大的主播，要严格规范他的直播行为，常态化的监管得推进，让直播更加有序，行业生态实现良性的运作。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圈主说两句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过去咱们老生常谈的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借助于互联网你能学习到很多优秀的，很便捷很快速，但是你也会不小心的掉进到一些陷阱当中，甚至到进入到一种所谓被洗脑的过程。在这应该做什么？要保持独立思考能力。圈主的建议是适当的控制来上网冲浪的时间，把时间可以放在阅读上啊，其他的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这第一个不要沉迷。第二个呢，其实是相关的主管部门的监管啊，这个监管呢可能不仅仅是出一个文件就结束，而是应该依照这个文件实时做好监督。第三点，希望相关的平台啊，接二连三的出问题，接二连三的有一些博眼球的人出来，然后啊一夜爆红，然后一夜就垮掉，一夜塌房，这类似的事儿呢，这平台当然有责任啊。真的没责任吗？你难道真的不知道他在传递什么吗？相关的负责审查这些内容的我们的从业者难道真的看不出来吗？肯定也能看出来，但是为了点击量那就算了吧，擦边球就擦一擦，管我再说，罚我再说， 罚的不够我继续干，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所以希望相关的从业者，行业从业者能够有一个行业自律。如果你继续在河边走，你肯定会失信。如果相关的主播不对自己严以律己，那将来有一天你就是会被严惩的那一个。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主播都能够爱惜自己的羽毛。不容易，粉丝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心疼点他们，更要爱惜自己哟。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条新闻吧。标题很醒目，大学生网恋被骗318万元，义乌警方调查发现。义乌的小付啊，化名，在杭州某大学上学，六月的时候认识一主播，游戏主播，陪聊陪玩之后发展成恋人了。但是网恋之后，主播提的任何要求小付都满足了。从六月到八月一共转了300多万，还给他刷礼物，还真有钱。但是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个将近200斤重的女汉子。这小付呢，家境不错啊，很殷实。六月分手了，心情不好，跟女孩子聊聊天，找点安慰，下了一个软件，寻找一个女主播陪着玩游戏，还是聊得不错啊。这个人家照片好看呀，美美的，说话也很温柔，声音很甜美，啊，具有一定的蛊惑性。一边玩一边谈恋爱，越来越深，套路来了，套路来了。人家就说：“哎呀，亲爱的，我是因为缺钱才来当主播的。如果你给我刷到一定数额之后，我就可以不当主播了。我还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从平台里提现，哎，我再还给你，好吗？”我估计啊，他俩聊的应该会比我再露骨一点，或者说再那啥一点。接下来这就是各种给他刷，一会儿病了得刷钱，一会儿家里装修得刷钱，咱这小付啊是源源不断的给呀。虽然从没见过面，也没有视频聊过天，就语音聊天，这小付也是深陷漩涡。哎，不过最终呢，肯定是家里也都发现了呗，钱转这么多，后来呢肯定是报案了呗，警察就知道了，逮住了这位女主播啊，女汉子啊，200多斤，然后呢啊，说了不光跟他谈，我还跟好多人谈呢，累计金额500多万，好嘛。在这说一说吧，民警也提醒大家，网络发达，修图技术高超，不要轻信网络上的照片。网恋可以，但也要确保见过对方真实本人后再确立关系，这不仅让自己见到真实的对象，还以免自己上了犯罪分子的圈套，更不能在未知对方面貌及情况后就轻易转账，这将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还可能使自己人财两空。请广大群众记住，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则能够很高程度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远离网恋诈骗。圈主想说，这不是第一起，希望是最后一起，希望我们的这些沉浸在网游当中的诸位能够意识到现在的技术的发达，能够感受到现在骗局的花样百出，能够捂紧自己的钱包，您再有钱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第二，希望相关的，要我说就是网骗啊，网络骗子，你不要以为网络是法外之地啊，不要以为在现实生活当中诈骗不了，你就跑到网上去骗，你骗来骗去，最后就是骗你自己，把你自己都骗到监狱，那就不是骗了，那真进监狱了，一生就毁了。干点正常的工作，挣点钱不行吗？不行，有些人就心浮气躁，就得发财，结果搞出这些手段。你不要以为你这只是谈恋爱哟，你不要以为这没人管哟，你这是诈骗，有的还是勒索敲诈。相关的法律在那摆着呢，希望相关的人员不要在这条路上越走越深，深陷泥潭，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呐。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主播的朋友圈，接下来是整点快报，咱们下周五再见了，拜拜。 花店见证牵手两年，这城市散落着太多纪念，总是在我们之间兜圈。如果我是你眼里的经典，不过就好，何必留下想念，何必让故事用微笑改变，几句眼泪当年，只怪有你的从前美得太过惊艳，才会让热情变迁决定明显，爱是谁也绕不开的抛物线。 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 在一开始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